第21集，入侵达拉然。大法师安东尼达斯，肯瑞托的首领，正坐在他的书房中查看一个刚刚送达的卷轴。卷轴上的消息非常沉重，普罗德摩尔海军上将报告说，一群兽人从米奈希尔港偷走了几艘船。更糟糕的是，当他追赶他们的时候，普罗德摩尔的舰艇被黑龙击退了。黑龙！安东尼达斯的太阳穴砰砰跳动起来，他伸手揉搓了几下。在第二次战争期间，部落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得到了红龙的帮助，现在传送门恢复了，看起来他们和黑龙也结了盟。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两个巨龙军团联盟该如何与之抗衡呢？这时门口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安东尼达斯的魔法早已侦察到了是谁在这么晚的时间来拜访。 进来，克拉苏斯。 您留话说想见我？ 是的，我是在几个月前留的话。你去哪儿了？ 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 其他事情？你在为肯瑞托服务，克拉苏斯，这不需要我提醒你吧？如果你不能腾出时间履行你的职责，也许我们最好另外找个人来接替你。 如果这真的是你想要的，我可以辞职，不过我更希望能留下。我向你保证，达拉人和肯瑞托都是我目前最关心的。 克拉苏斯站在安东尼达斯的书桌旁，灯光照射在他的银色头发上，闪耀出红色和黑色的光芒，让他的头发看上去像是火焰和闪亮的金属。面对安东尼达斯的质问，这个瘦削的法师低下了头。安东尼达斯仔细端详了他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他并不是真的想失去克拉苏斯，这位神秘的法师拥有令人惊讶的力量和知识储备，尽管他偶尔会不知所踪，但安东尼达斯确实觉得他的这位同僚的心里装着和他们一样的最高利益。于是安东尼达斯把一张卷轴塞到克拉苏斯手中。 看看这个吧。 黑龙军团？从我的研究来看，红龙不喜欢战斗或杀戮，只会在胁迫下为部落服务。但黑龙，他们之间这种合作看上去更合逻辑，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更加危险。 我同意，你是我们当中在龙族研究方面的专家，你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他们，或者至少限制他们的威力吗？ 我 突然一阵尖利的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两位法师面面相觑，他们知道那声音意味着什么，是警报。安东尼达斯开始辨别这个警报的含义，而克拉苏斯则保持着沉默。 是神秘储藏室，他被入侵了。 克拉苏斯惊呆了，神秘储藏室地处紫罗兰城堡的中心区域，受到魔法师所能设计的最强大的魔法的保护，其中藏有很多神器，以及一些虽然法师自己无法使用，但也不能冒险落入他人手中的物品。克拉苏斯站在那里伸出手来，安东尼达斯没有说话，抓住他的手，两人一起向神秘储藏室传送。他们周围的场景变得模糊起来，安东尼达斯舒适的书房里的书墙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石室。石室简陋的地面和墙壁直接从地底凿出，有一个拱形的天花板，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除了那个单独的出口周围有少许空间，房间的其他地方都堆满了货架、箱子和书架。在灰尘和宝物中间站着几个男人，至少安东尼达斯认为他们是男人。他的感官察觉到他们每个人周围都有一圈波状的黑色光环，不等他们转过身，露出藏在罩帽的阴影中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安东尼达斯就已经知道了，知道了这些突破了防御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因此 他感到恐惧。是死亡骑士，被死亡的兽人术士激活了的人类尸体，这足以让安东尼达斯惊慌失态，也足以穿透施加在此地的防护屏障。但是，他们来到这个被严密保护的地方，为了什么呢？这个地方存放着大量宝物，足够多的武器可以让死亡骑士彻底赢得战争。但他们并没有去动那些无价之宝，他们围着一个人，站成一圈。那人手中拿着一件东西，安东尼达斯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东西，他极其强大，散发出的魔法气息让安东尼达斯觉得似曾相识。但直到死亡骑士移动位置，将手里拿着的东西微微抬起，光线从他的表面反射出来，在房间四周投射出紫罗兰色的光芒时，安东尼达斯才意识到这个宝物确实强大到了足以让死亡骑士忽略掉其他所有东西的地步。 他拿到了杂拉人之眼。 安东尼达斯抬起一只手释放了一个魔法闪电，另一只手则召唤着其他的肯瑞托法师。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神秘储藏室，但至少在他和克拉苏斯在这场魔法对决中陷入极度疲劳时，他们可以获得援助。然而安东尼达斯明白，这并不是正式的决斗。他的魔法闪电击中了一名死亡骑士的残躯，并将他抛出，狠狠地撞在了远处的墙上，浓烟从他胸部的洞里冒了出来。另一个死亡骑士举起了他的法杖，上面的珠宝在烛光中闪烁。安东尼达斯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用冰冷的双手抓住了他的心脏，并不停地挤压揉捏。他用双手抓住胸部用力按压，试图推开刺穿他身体的痛苦。他设法念了一句咒语，紫色的光芒在他身体周围亮起，驱散了寒冷。通过他的神秘感官，他能够看到反制这个法术的符咒，他看起来像是一只烟雾凝聚而成的巨手。安东尼达斯把巨手推了回去，拍在对方身上，死亡骑士被打翻在地。这时另一名肯瑞托法师传送到了安东尼达斯的身边，这是一位有着黑色长发的精灵女子萨西拉。她将一只纤细白皙的手伸向安东尼达斯的胸部，另一只手指向那些可怕的入侵者。安东尼达斯隐约意识到其他几个人也出现在房间里，在同伴的帮助下，他喘着粗气，肺部扩张开，心脏再次跳动起来，令人愉悦的温暖在他体内流动。与此同时，他看到两名死亡骑士开始痛苦地扭曲挣扎，火焰突然席卷了他们的四肢、躯干和头部。安东尼达斯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只见那个垂死的死亡骑士身上的火焰投射出的阴影在扭曲盘旋，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裹挟缠绕着吞噬了死亡骑士的肉身，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另外两名死亡骑士迅速向后退，安东尼达斯意识到他们在试图逃跑。虽然他们逃脱不了死亡的结局，如果他们可以再死一次的话，这些困兽般的死亡骑士在走向最后的死亡之前，还是要拉几个垫背的。刚刚摆脱攻击的安东尼达斯仍然非常虚弱，无法战斗，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无助地看着那两个身体还在燃烧的死亡骑士转过身，向刚才救了安东尼达斯的萨西拉发动了袭击。萨西拉白皙的脸扭曲着，头朝后倒了下去，黑发像裹尸布一样飘落在他身体周围，空气从他的肺部挤了出来。安东尼达斯听到咔嚓一声，不断增强的力量压塌了他的胸腔，碾碎了他的骨头。 萨西拉，不！ 安东尼达斯转过身去，看到了凯尔萨斯王子，他那英俊的面容因为他朋友的死亡而变得扭曲。凯尔萨斯举起双手，再将两手分开。房间的另一头，一个死亡骑士抽搐着尖叫起来，他的身体被撕成了碎片。安东尼达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恢复了感觉。 凯尔萨斯，凯尔萨斯，不要让他们穿梭！ 安东尼达斯激动地连喊了两次精灵王子， 同时快速地释放了一个防护盾，挡住了一次死亡之剑的进攻。凯尔萨斯晃了晃脑袋，令意识清醒，明白了安东尼达斯的意思，随后点了点头，把充满怒火的目光转向了入侵者，挥手释放法术。 死亡骑士们，到我这儿来！ 领头的血魔大声喊道。他抬眼向上看去，剩下的几个人遵从了他的命令，站到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更紧密的圈子，背对着中心，面向外，以保护他和他的战利品。就在凯尔萨斯念着咒语即将完成施法时，入侵者周围的阴影再次扭曲着翻滚起来。这次达拉然之眼散发出来的光使他呈现出略带紫色的投影，死亡骑士的身形变得模糊起来，眨眼之间他们就消失了。凯尔萨斯气得用精灵语咒骂起来，猎物逃跑了，但他们可以被追踪到，并在下一处地方将他们抓获。安东尼达斯释放了一个传送法术，稍微做了一下调整，以便他能够出现在与死亡骑士相同的地方。瞬息之后，安东尼达斯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宽阔的阳台上，他认出来这里是紫罗兰城堡的一个高层楼顶。死亡骑士们聚集在一边，他们的首领站在中间，身形高大，神情巨傲，被锁甲包裹的手中抓着达拉然之眼。克拉苏斯、凯尔萨斯和其他法师也跟了过来。这一次，凯尔萨斯和安东尼达斯准备得很充分，脑海里和口中都已经酝酿好了咒语，他们施法成功了。血魔转过身来，恶狠狠地瞪了安东尼达斯一眼。大法师微微一笑，他们现在可以捕捉或者杀死这些死亡骑士，只要留一个活口以获得口供就行，这样他们就能更多地了解新任的部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计划。 你在储藏室里比我们快，但我们在这里更快。这个阳台可以抵御你的传送术，你们无路可逃了。 也许是跑不掉，可是既然我们能飞，为什么要跑呢？ 血魔话音未落，身后便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风从阳台上扫过，吹得安东尼达斯脚步踉跄，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呼啸声，越来越响。接着阳台边上的天空中落下了一片暗影，暗影缓缓地分成几个长长的弯曲的身影，盘旋在阳台的栏杆上方。他们看向这边，那闪着黑光的脸孔上的瞳孔中流露出残忍。安东尼达斯觉得自己的心跳声充耳可闻，他的衬衫很快就被汗水浸湿了。 愚蠢的人类，你以为我们是独自前来的吗？ 死亡之翼！ 一头安东尼达斯平生所见过的最大的龙向阳台俯冲而来，直到他长长的带刺的下巴停靠在栏杆上。安东尼达斯看到克拉苏斯的脸色变得苍白，他喃喃地念出那个名字。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死亡之翼转过头来，凝视着克拉苏斯。面对着这可怕的场景，克拉苏斯并没有因此畏缩，但安东尼达斯感到非常震惊。死亡之翼在这里。而此时血魔踏上栏杆，然后爬上了死亡之翼的后背。 我得到了我要找的东西，我们走吧。 安东尼达斯向逃跑的家伙投掷出了一个闪电球，但是被他们的护盾弹开了。靠传送追击是不可能的，巨龙的移动速度太快，彼此之间距离又太近。凯尔萨斯和其他法师都摇了摇头，他们不是不能向死亡骑士发起攻击，只是没有足够的速度可以完全避让开黑龙。他们不愿意激怒死亡之翼，因为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整个城堡烧成灰烬。仿佛是为了强调这种威胁，死亡之翼两侧的黑龙突然向法师们飞进，张大了嘴巴。法师们刚刚来得及挂上护盾， 红色和金色的岩浆就从黑龙宽阔的下颚喷射出来，冲向阳台，点燃了他们身后房间里的窗帘和书卷。安东尼达斯低声咒骂着，眼睁睁地看着其他死亡骑士爬上龙背，冲向高空，消失在视野中。他知道这些强大的生物会撕裂并穿透他布下的防御设施，那防御设施根本就不是建来抵御巨龙这种庞然大物的。安东尼达斯感到一阵绝望，他和其他肯瑞托的法师们承担着保护城市以及人民的责任，但是今晚他失败了。他总是说每个法师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极限，今晚安东尼达斯明白他已经到达了自己的极限。他抬头望着天空，寻找侵略者的踪迹，但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得到了达拉然之眼，这座城市最强大的宝物之一。死亡骑士说，我得到了我要找的东西。安东尼达斯知道他说的是达拉然之眼，但问题是，他们的计划又是什么呢？